期待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关云长知世入世，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咱们接着说这部《大明于谦》。上文说啊，咱们说到成王二进李府，差点遇险呢。这李珀对成王不太信任，其实这也不奇怪。您说，就在妓院认识了这么一位大哥，到德家中啊，相交了这么几天，也就在这几天当中呢，自己的家里不断的发生事儿。您说这谁，谁能不怀疑啊？所以，当成王离开李府的时候，李珀有意的让这个李帅派人呢跟踪一下成王。当然了，他们派的这些人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人士啊，专门什么搞跟踪调查的呀，蹲坑摸梢啊，没什么专业的本领，又不是官府的捕快。但是这些人呢还真都听李帅的指使，哎，一个是李帅给钱，再一个呢平常也多有相交，哎，他们呢也都买着这李府的好，所以多多少少的成王的行踪呢李珀和李帅呀也都掌握了一些。另外这些天来，这个李珀呀真好似惊弓之鸟啊，于谦两次把这李珀给折腾得不轻，所以他呢也对成王啊得加着几分小心。今天摆了这么一个鸿门宴，经过李帅的这么一盘问呢，李珀觉得这程少爷没什么问题，我要是再这么下去啊，恐怕这个朋友就做不成了。李珀心说，我还得仰仗着程少爷他们家的关系呢啊，将来我要不仅仅在山西地面发展，我还得靠着人家呢，所以这才赶紧出来把李帅骂了一通。这就是成王分析的，为什么盘问他的是李帅呢？这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李珀给自己留着退身步呢。你要是一把手出来就谈判，那谈崩了多没面子。所以您看，现在的公司谈判，多数出席的，都是什么副总啊，什么策划总监呐、哎，因为谈得好了，那就是最好；谈不好了，也可以让一把手出面力挽狂澜，还有的聊。你看看，从咱们这部书当中，哎，还能学到现代谈判的商业典范，哎，不白听。咱们这是说笑了啊，继续说咱这书。上文书咱们说了，李珀提出来一个要求，跟成王说，我这要求您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成王说，您这要干嘛呀？你说吧，你到底什么事情？嗨，李珀说，我们两个人呢，出于对对方的尊重， 都称对方为兄，是吧？中国古代有这种习惯呢，也甭管对方多大岁数啊。当然了，如果是不是一个辈儿上的，可能这样说不大合适。只要是平辈人啊，文人之间相交，李兄、赵兄、堂兄、孙兄，哎，只要他不姓文，都可以叫什么什么兄。为什么呀？叫文兄那多难听啊！叫这兄啊，不一定是对方比自己年龄大，往往就是一种敬称。所以呀，这李破跟成王两个人互相的，李兄、成兄叫来叫去，哎，李破说：“咱们啊，不能光这么瞎叫，哎，我呢想跟您亲近一步，怎么亲近？我要与你结为金兰之好。”哦，成王明白了，要跟自己拜为把兄弟。你看看，在古代啊，这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方式。往往的江湖上好拜个把兄弟啊，你也甭管是战身为王的这个草寇啊，还是一些农民起义军呐、啊，哎，都好用这种方式把人心笼络在一起。现在反正这事儿不流行了，但是在古代啊，人们非常重视这种仪式感。当然了，你要说拜了把兄弟就一定能同心同德呢，那也不一定。哎，你也别说把兄弟了，亲兄弟还明争暗斗呢。那历史上皇室操戈，那不都是亲兄弟干的事儿吗？但人们为了表达说我们哥俩好啊，怎么办呢？我们要结为异姓之手足。哎，今天这个李破呀，也是想为自己挽回一些面子，刚才这个事情弄得很尴尬，很说不过去。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诚意吧，这要提出来要跟成王拜把子。成王心说：“小兔崽子，你要是知道我的身份，哼，我得把你吓尿了裤子。敢跟王爷拜把子，你长几个脑袋？”不过成王心说：“行啊，哎，我还真没拜过啊，这玩意儿有点意思。可以呀、啊。”咱们结为金兰之好，那当然是小兄求之不得呀。好，咱们说拜就拜。哎呀，这饭先吃到这儿，暂时不吃了。就在这个大堂上啊，就开始准备开了。哎，这不像巨啸山林的那些土匪草寇，什么堆土为炉、插草为香，那太不正式了，那都是受条件所限。李破那什么人呢？那家里多阔呀，这事儿啊，那得好好的准备一番。叫手底下人开始准备。到了他们家的一个佛堂之上，哎，因为这儿呢，既有香又有供，一切都是现成的，让人拿着铜盆，铜盆里倒上水，李破跟成王两个人分别用牛耳尖刀割破中指，把鲜血大大滴了这么两滴到这铜盆当中，然后啊，用筷子把这水一豁了，哎，两个人的血呢往起稍微的融了融，这就算是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然后两个人呢分别上了这么三炷香，朝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是各行一次叩拜之礼。你看看怎么叫八拜结交呢？八个方向都要拜一拜。拜完了之后啊，两个人跪在堂前，那是念念有词啊。一论岁数，成王小着两岁，李破比成王大，李破为兄，成王为弟。那么这八拜也有讲究啊，除了八个方向拜啊，还崇拜历史上的八个结拜兄弟。伯牙子期叫知音之交，哎，廉颇蔺相如这是文景之交，陈仲雷毅是交西之交，袁伯巨卿鸡黍之交，杨角哀左伯桃舍命之交，刘关张生死之交，孔融祢衡忘年之交。最牛的就是管仲和鲍叔牙，怎么呢？这两个人的相交没有别的说法，就叫管鲍之交。 人家这两个人的交往就成了专有名词了。哎，结拜完了之后啊，呵，马上感觉到就不一样了，那亲近的不得了啊。只不过磕头的时候，成王朱祁钰在自己的屁股上偷偷的写着不算数不算数。哎呀，您说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成王心说，我今天在这儿啊跟你演戏呢，哎，我跟你磕头八拜结交啊，等日后有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吓死你个小兔崽子。重新回到席间，哎呦，这酒可就越喝越热闹了，好嘛，划拳行令，乌烟瘴气。这九夫人一直在座位相陪，不过席间呢，成王发现有点异样，怎么呢？他对这九夫人不陌生啊，此前在李府的时候，九夫人就这成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别看这个女人出生于青楼，一看就是大家闺秀，那举止端庄，言行得体呀，那真是浓妆淡抹总相宜，让人感觉到那么的舒服，那么的自在。可是今天呢，哎呀，成王老觉得今天的九夫人不大对劲儿，好像跟上次见到她那种心理状态不太一样啊。当然了，斟酒布菜在一旁服侍也是尽心竭力，不过成王总感觉呀，这九夫人是在强颜欢笑，哎，看着好像这个精神状态身体状态呀都不大好。那么在席间呢，李珀就说了，哎呀，我说兄弟呀，刚才呀你跟我那总管李帅的对话我都听见了，有一件事儿我就没想明白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这小灵儿死到外边了。成王一听提到这话，心中一动，心说，好他妈小子李珀，你还在这假装不知道呢啊？那天晚上你干了什么事儿？你心里边没数吗？也不知道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总而言之，灵儿的死活你根本就不管，你还有脸提吗？成王听到这儿，他难以掩饰内心的悲痛和愤怒，所以这脸上的表情啊不大好看，把酒杯放下了。是啊，要说也是个巧合，那天我在街上办事儿，也不怎么行走，路过一个地方，我看见你们那厨师小德子了，他在那儿啊就哭泣灵儿，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小灵儿不知道为什么，哎，是赶了风寒了还是怎么着了，出来没两天就身染重病死去了。哎呀，我是真可怜这孩子呀。李珀听成王说到这儿啊，不但没发愁还乐了，哎呀，我说兄弟呀，你可真行啊，您是什么人呢？啊，你的舅舅那是吏部天官，您又是一大买卖家，你犯得上吗？犯得上跟一个下人这么较劲吗？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你对这小灵儿还如此痴情，你看看，哎呀，你呀就是面癌，你要早真捉着我说，那前几天我就把他赐给你不就完了吗？你看这事儿闹的，哎呀，还让那个厨师小德的在我面前呐，又哭诉啊，又跪着求情啊，这事儿弄的，这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啊！那什么，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成王此时心中是更加的愤慨，心说话，李珀呀，李珀，薛灵儿确实是一个下人不假，可是他毕竟也是个人呐，这一条人命在你的心中就这么的不足轻重吗？啊，他的死活你就完全不在乎吗？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就说是小猫小狗，跟你时间处长了，你对他也有感情啊。何况那是一个大活人呢， 那么可爱，那么善良，那么勤劳的一个小姑娘，就这样丧了命了。你小子，那就像死了一条狗一样，你是毫不在意呀、啊！哎呀，李破呀，你那心是什么做的呀？你小子有多狠呢？你是什么变的呀？此时成王啊，真想哗啦把这桌子招了，跟这李破翻脸。又一想不行，哎，程少爷，程少爷，你肩负着于谦给的责任，你在这干嘛来的呀？啊，你二次来到李府，你是要找到李破犯罪的证据，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现在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成王呢也强颜欢笑，哈哈哈哈，喝喝喝喝，一醉解千愁吧，这回他是真喝呀。又喝了回子，李破就跟成王说，说兄弟，这回咱们俩可是真正的结拜兄弟了啊！你呢不能置哥哥现在的事业于不顾，不瞒你说，哥哥我现在算是打下了一片江山基业啊，但是我的志向远不止如此啊，哈哈，未来啊，我想把我的买卖啊往京城那边渗透渗透啊，这还要仰仗老弟你来给哥哥牵线搭桥。这李破呀喝了不少了，也把自己的实话说出来了。成王那当然是逢场作戏啊，没问题没问题，哈哈哈哈。李破接着说，哎，我说老弟啊，过两天呀、啊我要出趟门啊，外边有些事情我要处理。不过呢，今年的花灯节，哎，我肯定回来，咱们得一起参加花灯节呀。到时候九夫人你嫂子，哎，咱们一块儿到花灯节上好好转转。哦，是吗？成王说，咱们这广陵还有这热闹？那你看看。七月七传说名叫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呵呵呵，咱们这儿有这传统，到了七月七呀、啊、咱们都有花灯节，哎，这都多少年的传统了。我跟你说呀，一说花灯节呀、啊、最热闹是哪儿啊，就是咱们广陵县的乐安桥。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次七月七花灯节你一定得来看热闹啊！ 是啊是啊，咱们这儿的花灯节比过年还热闹 啊。是吗？小弟还真没听说过，这次真要见识见识了。 嗯，要说最热闹的就是那乐安桥了。 对对对，乐安桥，乐安桥，关于乐安桥啊还有一个传说呢。小九，你跟咱兄弟讲讲。 哎呀，怎么能讲这个呢？不行不行。 哎呀，有什么不好讲的？自家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乐安桥始建于元朝时期，好几百年了。不过啊，你现在再去看这座桥，那是重修过的，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塌了一回。为什么塌了呢？有个传说，据说当年有个老汉路过这个桥，他想歇歇脚，就在桥上坐了一会儿，抽了一袋烟，抽完了要走了，他起身把这烟袋锅子往这桥上磕了磕，结果坏了，桥稀里哗啦，这桥给缩到两岸去了，这老头儿也掉河里去了。你知道为什么那么结实个桥用烟袋锅子一磕就给缩了呢？ 小弟猜不透，哎，你说说看。 哎，头说呀，那乐安桥是男根，烟袋锅子热呀，这么一磕呀就给缩了。 哎呀，太难为情了， 贤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大哥，你可太能编了啊！ 这李珀在席间呢，是大放厥词，哈哈大笑，把这九姑娘说的脸臊得通红。当家的，你怎么在说这个？程王在旁边一听，啊，还有这事儿呢？那这一说，七月七每年都很热闹了，那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啊，七月七呀，别看说什么牛郎织女泪双流会这一面，哎，我们这广陵县呐，都等着这一天呢。一个是呢，做买做卖的都等这一天呢，花灯节、花灯会，哎，多卖点东西。再有呢，也有上香请愿的，什么孩子住院、产妇难产、求学的、求财的、保平安的，往往都到这个乐安桥头，哎，烧香磕头，希望这个桥的神仙呢保佑。哎呦，你说现在这神仙太多了，庙里那么多神仙拜不过来，还得上这个乐安桥拜这桥神。嘿嘿，不过最热闹的还得说是这乐安桥，乐安桥旁翠花楼啊，翠花楼之上可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呐。你要知道，咱这广陵县乃至整个山西的很多事情，哼，都是在这翠花楼上决定的。为兄我呢，每年也都到翠花楼上小转这么一圈，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呀！啊，咱们约定好了，过两天我出趟门，回来之后咱们就一起参加花灯节。哎，我也带弟弟你呀，开开眼。别看你是京城来的，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小地方啊，有些花活你还不见得能看见呢。哈哈哈哈，喝酒，喝酒，喝酒！一边在这儿喝着呀，成王他就注意到，今天这个酒仪态确实不大对劲儿。要以往九姑娘九姑娘吗？简直就是酒精姑娘，谁能喝得过她呀？可是今天呢，这个九姨太是滴酒不沾，而且明显感觉到她有一些心事啊。成王心说，难不成这九姑娘跟李珀之间有什么下戏吗？看来呀，要想找到李珀犯罪的证据，要想打开缺口，嗯，我得从这九姨太的身上下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大明于谦由建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

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成王朱祁钰二入李府是化险为夷，不但呢、啊、解除了李破李帅对自己的猜疑，而且呢还跟这个李破拜把子成了金兰之好，哎，成拜把子兄弟了。你看这事儿没有，他就是这么奇怪，哎，朝夕之间呢真是旦夕祸福啊。成王心中暗自打算，心说话，这个李破野心勃勃呀，他跟我八拜结交，那看中的就是我所编造的这个身世，什么吏部天官荣金榜，哎，确实有这么一官，那哪是我舅舅啊，我说句话呀，哎，他认我当舅舅还差不多。成王不免心中暗乐，但是成王仔细一做打算，心说我怎么能找到突破口呢？要按照于谦的要求，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李破犯罪的证据。那么根据于谦的猜测，李破因为涉嫌贩毒、吸毒甚至是制毒，那他呢很有可能已经用毒品啊拉拢腐蚀了当地的以及山西周围的这些官员。怎样能从李破的身上找到缺口，最重要的是找到证据呢？哎呀，成王心说，我跟李破关系这么好，现在看起来啊感情的裂缝已经是弥合了，但是要找到蛛丝马迹还是很难呢。这小子沾上毛比猴都精，哎，涉及到他命脉的这些事情，你别看他喝得醉目刀枪，他是一句话也不漏。哎呀，我要是贸然相问，恐怕还会引起他的怀疑。就在成王啊内心在不断的犹疑不断的打鼓的时候，他观察到了今天这个九姨太的状态有点奇怪。上次他来的时候，哎呦，这九夫人呐、啊，那真是八面逢源，春光满面呐、啊。成王啊，甚至自己都想象着说，如果我家里未来有这么一位夫人，那得省我多少事，那真是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啊，长得又漂亮，又是丈夫的贤内助，你说这样的女人，是个男人他都喜欢。所以成王 其实对九姨太呀，内心也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他同时内心还有一种遗憾，你说这么好的女人，她怎么就阴差阳错归了这个李破了呢？嗯，这不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可是啊，他转过念头再一想啊，嗨，其实李破在当地家大业大，作为一个青楼女子，能够嫁到李破他们家呀，这也就算是最好的归宿了。我呀，别在这胡琢磨了，我还是想方设法，怎么能从这九姑娘身上啊套点什么话出来？因为啊，他发现九姑娘今天来讲这状态不大对头。哎，虽然说针灸布菜还是非常的殷勤，但是总觉得他颇有心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吃的也都差不多了。李破跟成王两个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会儿还互相搂着肩膀，捶着胸口，呵，这兄弟两个俨然那就是不分你我的手足弟兄了。好嘛，这跟刚才那剑拔弩张的那个样那差远了。朱成禄啊也是虚惊一场，哎，一看危机解除了，他也自然就放松下来了。你要是老是拧着眉瞪着眼握着拳虎着脸，那也不成，你也会让人家李府上上下下觉得你有什么心思吧。所以说呢，他跟成王两个人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住下来了。果然呢，李破没说瞎话，别看头天晚上睡得晚，喝得醉猛刀枪，第二天一大早天没亮，李破就启程出门了，而且也没打扰成王，也没打招呼，直接就走了。不过临走的时候交代九夫人一定要悉心照顾好我这兄弟啊，咱们七月七花灯节到时候在花灯会上再相见。说着话也就是半月之后的事儿了。那么李破究竟去哪儿了，咱们后文书还有交代。咱们单说九姨太，这位九姑娘早早的起来伺候李破梳洗已毕，用罢了早饭，再把李破送走了，一看李破的背影逐渐的远去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终于走了。他跟手下的这个侍女秀莲说，莲儿啊，一会儿呢你到跨院看看，看看我这结义的小叔子这位程少爷到底起来了没有，要是起来了你就伺候他穿衣吃饭啊，一会儿啊我还有安排。是，秀莲答应一声下去了。到了跨院，程王啊已经起床了。哎呀，这昨晚上真是没少喝呀，程王也觉得有些头晕目眩。一看秀莲来到自己的房中啊，成王很客气说，秀莲姑娘您呐就不用伺候我了，哎，我这一个人啊已经习惯了啊，我这自己呢独来独往，有什么事呢我让小路子给我办就行了，你呀还是回到楼上去照顾夫人吧。就这么着把这秀莲呀又打发回来了。要说这天儿啊也是挺怪，哎，这早上还是阳光明媚呢，不到中午啊乌云密布，紧跟着下起雨来了。这成王一看，本来我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啊，顺便散散心，这一下雨啊反倒不愿意出去了。跟小路子说，从这箱子里边呢拿出几本书来，成王啊就在自己的房中是焚香读书。其实他读的什么自己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他这是强迫着自己呀，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思考思考，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这时候啊，那个秀莲又来了。秀莲呢，打着伞来的，外边的雨呀，还越下越大，手里打着一把伞，嘎着窝下边还夹着一把伞，一进屋就跟成王说，哎呀，我说程少爷呀，这把伞呢是我们九姑娘让我给您送来的， 说这天儿呢真是哈，这还没到七月七呢，牛郎织女啊开始甩开大鼻涕了。哈，这什么话，牛郎织女泪双流啊。哎呀，对了，呵呵，程少爷呀，我们九姑娘啊还有一个要求啊，她说呢今天呀她自己呀临摹了一首诗，这个诗呢她想让您给她评点评点，看看这个诗也看看她的字啊，您瞧。说着话呀，她从这个包袱当中一伸手，拿出一张手帕，在这手帕之上啊写着这么一首诗。这诗怎么写的呀？杨柳青青江水平，文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把这诗呢往成王的眼前这么一放，秀莲说了，哎呀，我们姑娘真是好文采呀，刚才呀这雨这么一下，你看我们姑娘马上是挥毫泼墨，就在自己的绢帕之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写完之后他想起来了，说程少爷您呐那可是大才子啊，他不知道自己这个诗到底写得如何，希望您呢来给他点评点评啊。这么着，我就把这手帕给您拿来了。成王啊一看这个手帕上这首诗，这不是刘禹锡的一首诗吗？杨柳青青江水平，文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哎，不对劲儿，道是无情却有情应该是晴天的晴啊，怎么他这首诗变成了感情的情了呢？哎，日字旁换成树心旁了，这什么意思呀？成王别看年纪不大，那可不傻呀，那也是堂堂的男子汉。心说话，九姨太，你这儿什么意思啊？你非要把晴天的晴换成感情的情，又说道是无情却有情，你还让我评点，我评点什么？昨天刚跟我的大哥结了拜，这李珀不在家，今天他早晨刚一走，您就让我无情却有情，这事儿合适吗？这个成王看罢多时，跟秀莲说，哈，秀莲姑娘，好吧，即使我嫂子让我点评点评，那我得思考一阵儿啊，你先回吧，等我写好了评语，我再给我嫂子送去。哎，别介，那可不行，我们九夫人说了，需要得到您尽快的答复。哎呀，点评诗这回事儿啊，不需要深思熟虑，又不是让您创作，您只要一看我们九姑娘的这个字，这首诗，就凭您的第一感觉，哎，也就是说呀，凭您的这种心灵感应吧，哎，您是有什么样的感想，您马上就做点评。我呀，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等着您，好不好？您写上两句，我就回去给我们姑娘复命。哎呀，成王一看，行吧，这位是快人快语，自己也就别磨磨唧唧的了。成王思索片刻，把这手帕拿过来，自己刷刷点点写了两句话，叫青天白日下，岂可露心思。写完之后交给秀莲，秀莲把手帕揣起来，拧的拧的走了。九姑娘拿到这个手帕一看呢，心中暗笑，成王回的这句什么意思？这也是一句双关语啊，青天白日下岂可露心思，表面上说的就是你这情字写错了，哎，应该是晴天的晴，你写成感情的情了，怎么能够把心露出来呢？但其实呢，这也有双关的含义，那个意思就是啊，青天白日的啊，你在这儿是不是瞎表露感情啊？但这话又不好直说呀，所以他是借诗反问，哎，这么一个双关意。九姑娘很得意的把这手帕就给收起来了。当天无话，到了晚上临吃晚饭的时候，九姑娘呢 又把这个秀莲派来了，问呢，说程少爷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呀？成王回话了，说哎呀，昨天晚上吃的太丰盛了啊，又是美酒又是佳肴，今天呢我这肚腹还是有些满，装不下这么多的东西了，就想呢跟着小路子呀到街上吃点小菜啊，吃点清汤挂面呢也就得了，好打发，不劳九姨太我这嫂嫂费心了。那不行，秀莲说，我们九夫人可是安排好着呢，你不是吃点小青菜吗？我这就给您招呼去。盛情难却呀，不多时，九姨太准备好了晚餐，拿了四个食盒亲自给送来了。到了成王这个院儿啊，秀莲叩门，成王把门打开一看，九姨太今天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衣装，淡绿色的中衣，淡绿色的外氅，头上戴着淡绿色的配饰，嘿，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九姨太飘飘万福，对成王说，兄弟，嫂子给你送晚餐来了。嘿，这句话一出口的同时啊，就从九姑娘的这个眼中就飘出来这么一阵等离子信号。那位说，这是什么信号？哎，这种信号你用任何先进的仪器设备你都测试不出来，只有男女之间的眉眼才能接收得到。什么叫目送秋波？什么叫眉目传情？成王能感受不到吗？哎呦喂，成王心说，好嘛，我这嫂子这可真是闲不住啊，早晨我这搁着刚走，晚上上我这屋放电来了。哈哈，行啊，成王心说，我倒要看看你想要干什么。于是成王啊也就大大方方的接受了九姑娘的馈赠。好啊嫂嫂，是啊，我刚才还跟秀莲姑娘说呢，想着小路子啊出去吃点简单的啊，那既是嫂嫂如此热情，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嫂嫂吃晚饭了没有？哪能吃晚饭呢？这不等着与你共进晚餐吗？那咱们就一起吧。说着话呀，九姑娘从秀莲的手中拿过食盒，就到了成王这屋里了。人家秀莲呐，很知道深浅，出去把门关上了。咱们单说九姑娘啊，把食盒放下，一样一样的把菜打开。好嘛，你别看是清汤寡水，那也是精心准备呀，非常的丰盛。成王也别客气了，拿过饭菜吃完之后又收拾到这食盒当中。九姑娘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收拾停当了，九姑娘往这一坐，看着成王，弟弟，现在天色不早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聊点正题了？成王说，嫂子，大晚上咱们聊什么正题呀？弟弟呀，你可真会说笑啊，我可是按照你的指示晚上来找你的呀。成王一听吓一跳，我说，嫂子，我哪给您什么指示啊？哎，早晨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评点我的那首诗吗？我写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你给我怎么回的呀？成王说，我给您回的是青天白日下，岂可露心思啊。对呀，青天白日下你不让我露心思，那不就是让我晚上来吗？嗨，成王一看得了，哎呀，这是破裤子缠腿，我还甩不掉了。嫂子，这可是您误解了，我呀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跟嫂嫂谈啊。如果您有什么事儿呢，也等我哥哥回来咱们一起商讨，天色不早了，嫂嫂请回吧。成王一伸手，那意思呀就让九姨太赶紧走吧。没想到成王这个手刚一伸出来，九姨太往前一近身，砰，把成王的手 就抓在了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可就靠过来了，一下子就到了成王的身边，这个手啊就捂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哎呀，这个动作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这个尺度可真是太大了。成王吓得赶紧把这手就抽出来了，成王是脸红心跳啊，他没想到这九姨太能这么大胆这么直接。就见九姨太眉目含情，他温情默默地对成王说，弟弟，嫂子我仰慕你已久了，今天好不容易得此机会，良宵难得，你哥哥又不在，你我两人就在此成就好事了吧。说着话呀，这九姨太奔着成王可就过来了。成王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这是跟我玩真的呀。成王赶紧往旁边一闪，九姨太哗啦一下把桌子上的笔墨纸砚就给扑到地上去了。九姨太是佯作娇嗔，我说弟弟，你怎么就不懂嫂子这颗心呢？嫂子早就看上你了，你不也总说自己是文人墨客吗？你怎么就不懂男女之情呢？成王是正言厉色，嫂嫂，你我绝不可如此。一见成王面目严肃，九姑娘顿时收起了自己的这种挑逗的笑容，她也变得端庄了起来。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对成王说，弟弟，既然你不是这种轻薄之人，那么太好了，嫂子我没有看错你。既是如此，弟弟啊，你先请坐下，听嫂嫂我与你讲一讲真正的心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大明于谦由倩文时代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北京729声工厂制作完成。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胡骑鸣啾啾，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种